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99章，实习。事实证明啊，旺季想要临时找一间便宜的房子，这确实挺难的。看着价目表上3000多一晚上的房价，李琴叔眉头一皱，有点犯愁。袁子峰其实他并不心疼这钱，毕竟他出门都是住更贵的，但为了黏着李琴叔，还是装作一副肉疼的样子的。哎，够一个月工资了。 可不是啊。哎，够我还一个月的房贷了。要不你…… 看对方犹豫着，就是说不出口，袁子峰干脆自己主动。那个，要不我今晚跟你一起住啊？反正你房间还有沙发呢，而且以前我们也不是没一起住过。李琴叔咬了咬牙，看了眼袁子峰，又看了一眼3800的价格。 好。 于是袁子峰成功地蹭进了李琴叔的房间。李琴叔见又省下3800，哎，顿时松了口气。 嗯，走吧，去那个房间把你的东西搬一下。 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在这儿了。袁子峰指了指自己，我就带了几张卡和手机。 没带衣服啊？ 没，走得挺急的。李琴叔叹了口气，有点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。他瞪了眼袁子峰，拿他实在是没办法呀。 嗯，明天的衣服倒是能现在去买，可你晚上的睡衣总不能穿没洗过的衣服吧。嗯，算了，晚上你先穿我的吧。 天上掉这么大个馅饼，袁子峰岂能不同意啊？立马屁颠屁颠的点头了，等着晚上穿李琴叔的衣服啦。签售会在晚上7点结束，办得挺成功的。等人群都散了，李琴叔把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宣布结束。明天就自由活动。等第3天早上楼下集合，然后坐高铁前往虞城开始第2场签售。签售是从西南往东北方向走，预计要用将近半年的时间结束。袁子峰有点头疼，这也不就意味着李琴叔有半年的时间都要在外面晃悠，他都见不着了。袁子峰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问道，你那房子需不需要暂时退租啊？就这么空着半年啊？ 哼，之前骗你的，那是我自己买的房子，不大，一室一厅，每个月也够我还房贷了。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 怕跟你说了，以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 那你现在怎么又告诉我了？ 哎，小袁同学，你问题什么时候这么多了？ 李琴说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奸诈了。还是说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掩饰真实的自我啊？ 哼，你现在想一想，明天要去哪里玩比较好。 袁子峰坐在床沿上翻了翻，还真没翻到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。感觉蜀城里面那些个景点都是些旅游景点，他都不怎么感兴趣。李琴叔洗完澡出来，拨了拨自己头发。 走吧，我们出去买衣服，买好回来你再洗澡。 晚上的蜀城热气稍微减了些，虽然还是闷得慌，但有风吹过的时候还是挺凉爽的。李琴叔刚洗完头，一股淡淡的薄荷香味又是跟之前不一样的味道了，闻着挺舒服的。 俩人直接去了白天签售会的商场，里面品牌还挺多的。男人逛街不像女人那样磨磨蹭蹭的，两人随便进了家店，拿了件过得去的休闲运动套装就结了账了。只是从门口回来的时候，袁子峰突然扫到对面 BOSS 里面的一条领带，去看看， 这牌子现在还不太适合你，等你以后。 我又不是给自己买，你话怎么那么多呀？去不去？ 行。 李青书无奈地笑了笑。领带是条墨绿色的，上面有很复古简单的花纹，金边镶上，低调又不失奢华。 先生，我们这条领带您戴一定很合适。 不是我。袁子峰说着，在李琴书身上比划了一下，竟饶有兴致地问道，啊，怎么样？ 很好看呢。 李琴书本来就白皙的肤色，被这领带一衬显得更加白了，白得几近透明。他身上还穿着白衬衫，被这领带一衬更显得人润如玉，极为好看。嘿，我眼光确实不错啊。 我不用，领带还很多。 你领带多是你的事儿，我买不买是我的事儿，你管不了我。 袁子峰说着，冲着小姑娘挥了挥手。哎，麻烦包一下。李琴书叹口气，我送给你是我的事儿，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儿。你不要的话，出门右转，有个垃圾桶，丢了就行了。李琴书怎么可能真的丢掉？拿到袁子峰递来的领带，他有点无奈地笑着道了声谢。 嗯，以后不用这么破费啊。 对你什么都不算破费。袁子峰很随意地挥挥手，一只手插在兜里，走在前面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只是觉得这条领带挺配你的，挺配你今天下午站在台上的样子，看上去挺好看的。李琴书步伐微微一顿，突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他握紧手里的袋子，抿着唇笑了笑，然后轻轻地道谢。 谢谢。 有风吹过，走在前面的袁子峰步伐散漫，但他的肩膀很宽，让人觉得极有安全感。李琴书三两步跟上对方的步伐。 打算玩多久？ 玩到你赶人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赶我呀？ 我可没说这种话。嗯，不过你开学之前肯定是要回去的，在这边玩久了也不太好。 啊。袁子峰其实根本就没认真听对方在说什么，他是打算跟到开学才回去的。过了会儿，李琴书也发现他心不在焉，突然开口问道， 哎，不然你这段日子跟在我们组里打一下暑假工？ 袁子峰步伐一顿，有点诧异。暑假工？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、哦。